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由南向北，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由西向东，以及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管你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还是在正中间，不管你是坐着听、站着听、躺着听、移动的听还是固定的听，总之在听就好了。好了，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也欢迎加入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来发位置了。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妮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6月22号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就到周末啦，周末推荐一个自驾游的好去处，就是哪里呢？在河北藏着的一座流光溢彩的陶瓷小镇。哎，真的吗？哎，你知道欧洲有很多陶瓷小镇哈，那南方呢也有景德镇，却不知道在北方和景德镇齐名还有一个地方，陶瓷小镇就在河北。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磁州窑，这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了，位于邯郸市风光矿区彭城和磁县等地。这里的景象呢，就是地上嵌着瓷片，墙上镶着瓷片，街灯和篱笆桩呢都是瓷器的模样，就连路边的装饰也都是大大小小或传统或有创意的瓷罐瓦瓶。那磁州窑文化艺术街所处的这个陶瓷七厂片区啊，不仅是磁州窑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80年代邯郸陶瓷辉煌的写照。去这里看看吧，去看看这座和景德镇齐名的陶瓷小镇，就在河北，或传统或创意的瓷罐瓦瓶，简直美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我们来看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名的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sun will shine and birds will sing there every day. I'm sailing away and I hope that you remember meFun, we had our run, hip hip hooray. You said hello, I love you so, just like in a movie. I'm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Great Big World 带来这一首 Land of Opportunity，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五月天倔强，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上升三位，来到第九位次。这首歌的歌名好像是一道作文的题目哈，让我们听着也不由得在心里开始写起自己的人生故事，想到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梦想，你是否也有过骄傲的坚持，倔强的姿态呢？让我们就为自己的梦想来倔强着，坚持着向前进吧。五月天，倔强。 当我世界不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杆。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感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 是这样倔强的坚持着。五月天倔强，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来听听榜上还有哪些精彩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A Great Big World Land of Opportunity。 I'm running away to a place where you won't bother me, we won't talk。 第九名，五月天倔强。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 第八名，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痛。 第七名，苏打

歌的林忆莲有一种特别的美，一种倚在楼门前望穿秋水的女人的媚和女人的脸。当爱已成往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是不是只关于他们爱情的真实写照呢？好了，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情歌来自苏打绿，吴青峰的嗓音细腻纯净如泉水，声线呢既中性而又妖娆，这样的声音呢为他赚足了好感，使得他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又让人过耳不忘的一首小情歌，算是苏打绿的成名曲了吧。上周第十一名，本周上升四位，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苏打绿小情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看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的是几个字，听着这样的歌曲好有感觉，他说一池一花一世界，然后发来很多漂亮的花的图片，谢谢你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官微这边还要问候一下老朋友 New Me 特洛伊 Double 松，刚刚过去的小情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较前几天回落，并且将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对出行有不利影响，外出请携带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大部分时间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音乐资讯。33年前，三毛、齐豫、潘越云曾经合作专辑《三毛作品第15号回声》，三毛亲手写下了11首歌的歌词，写下半生回望的心情起落。33年后，齐豫和潘越云再度携手，为纪念好友三毛开启回声演唱会。6月9号在台北小巨蛋开启的回声演唱会的首站大获好评，而8月17号北京工人体育馆大陆唯一一场复刻台北小巨蛋四面台的场次已在昨天正式开启了预售，预售当日票房火爆，足见大陆观众对回声演唱会的期待。再来关注歌手阿令将于6月23号站上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的舞台，与谭维维携手挑战女女对唱，并且率先释放出新歌《一舞钟情》，这首歌也是音乐舞蹈手游的主题曲，希望能在金曲奖前夕用电音舞曲为歌迷解渴。阿令透露，私下他很喜欢玩这个类型的手游，有时休闲宅在家玩手游能让他好好的放松一下。最后关注歌手罗中旭最新的创作单曲《有你有我》，昨天全网上线。罗中旭一改往日深情饱满、大气内敛的罗氏创作风格，作曲轻快飞扬，填词励志向上，充满了正能量。谈到曲风，虽然罗中旭直言这首歌不是我的风格，但却不经意间为钟爱他的粉丝们在炎炎夏日送上了一丝清凉，让人觉得换个口味也不错。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长安街西向东方向正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机场高速出京还会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五名 Justin Bieber Nicki Minaj Beauty and the Beast。第四名莫文蔚电台情歌。第三名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的。 第二名杨宗纬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 第一名 Beyond 喜欢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Justin Bieber 还有 Nicki 带来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t， 降到第41名，本周晋升到第5位，哇，大步向前进哈！你的歌曲的 MV 呢，运用独特的手法拍摄，借 Justin Bieber 相机丢失事件而拍 ，MV 当中各种欢乐，各种潇洒，一众朋友尽情聚会，自拍到狂欢，大步向前升，本周登到第5的位置 ，Justin Bieber Nicki Beauty and the Beat。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

轩幸福的地图，歌曲作为偶像剧千金百分百的主题歌啊。这首歌曲的 MV 你有印象吗？看过吗？很有意思哈，霍建华还是演偶像剧的霍建华，在 MV 当中不断的奔跑，画面还时不时的倒播，真是让人捏一把汗的。这首歌曲上周第14名，本周也是大步向前进，上升了11位，季军的位置。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是指可以唱到你心里的一首作品，杨宗纬《一次就好》，又想起了那部笑中带泪的剧《夏洛特烦恼》。 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杨宗纬真的是很会唱歌，标志性的哭腔带有很强的辨识度，他的特点在于个性鲜明，声音发挥相当稳定。一次就好，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 人，笑声更迷人。现在我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Beyond乐队喜欢你，王家驹在乐队当中起到枢纽的作用，无论是创作才华还是把握乐队的发展方向，王家驹都是 Beyond 的灵魂人物。他的嗓音不仅给人温暖的感觉，而且还有布鲁斯歌手的那种从容畅坦的自由感。这首歌曲上周的冠军歌曲，本周依然稳坐在冠军的宝座上。 Beyond 喜欢你。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张伯宏当年作为少年音乐创作人，在刚满18岁的时候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他的生活经历丰富，这让他比起同龄人来看显得更加成熟。他创作的具有浓郁思乡之情的中秋佳作《床前明月光》，符合团圆气氛的《育儿园》等歌曲迅速走红。而《北京土著》是一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用说唱的形式讲述地道的京城文化，三弦大鼓这些经典的京腔京韵带你一起同游北京。胡同、小吃、茶馆、四合院，这些属于北京的土著文化都通通的被张伯宏搬进了他的音乐作品里。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歌唱北京歌词征集已经截止，歌曲征集还在进行。截止到目前，歌�唱北京作品总数达到了3102件，其中歌曲作品为432件。 谁配西瓜四五两，真正的包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茶坊飘着茉莉花香。 今天的夜间墓碑已望天， 端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远香。 哟，我一人蹲在墙根没人搭，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这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我手上飘着均匀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卖洋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

come, take me now, hold me now, make me come alive. You got the sweetest touch, I'm so happy you came in my life. Cause you know how to give me that, you know how to pull me back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Give it to me good like that. Shouldn't have hit it like that. Had me yelling like that. Didn't know you would have had me coming back. You the one that I'm feeling. You the one that I'm loving. Ain't no other niggas like you. No, there's just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No, baby, just one, one, one, one. I bet you wanna know. 这首歌曲来自 Rihanna 的 You Don't Want 你是我一。 Rihanna 早在22岁的时候就在 Billboard Hot 100榜上有11首冠军单曲，也是 Billboard 榜单52年历史上最快达到这样成绩的个人歌手，同时也成为 UK 榜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年当中发行两张专辑并连续两度单曲专辑榜同时获得双冠的女艺人。好厉害呀。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新朋友有没有来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更欢迎你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就像就是我们的线下的这个大家庭和线下的大社群当中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潘美辰《我曾用心的爱着你》。好，这首歌曲呢是潘美辰出道20多年发行的专辑和获奖无数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可圈可点的作品了。潘美辰是歌坛个性的代表人物之一了，只唱自己的个性，所以他的歌曲呢充斥着对于内心的一种宣泄，需要你去好好的反复的琢磨和品味。潘美辰《我曾用心的爱着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份情

most of all, I miss you so. You once filled my heart with no regrets, no fear. Now you find my heart filled to the top with tears. I'll always love you and want you to. How much you'll never know. Most of all, 西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在周董周杰伦的大笨钟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将年轻情侣谈恋爱然后吵架拌嘴的感觉写得很生动，很有画面感，搭配着英国知名的景点来做取景，仿佛置身在其中，身临其境的感觉。好了，正在直播的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听乔任梁的 Boom Boom Boom One Two Three。 曾经被演戏三年的他跳换投入到别人的故事当中，入戏很快哈，都快忘了自己最初的歌手的模样了。还是回过头来唱歌吧，乔任梁 Boom Boom Boom。 别动，喝啤酒，我就在你身后，我可是经常的高手，你被我看透，你别害羞，能否跳支舞，我有完美的舞步，你其实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I wanna dance, OK.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Boom boom boom, I love you. Boom boom boom, I need you. 我都快要自救，为何你还不懂？ Boom boom boom, I love you. Boom boom boom, I need you. 我从来不失手，跟我走，直到你喜欢我。就在你身后，我可是经常的歌手，你被我看透，你别害羞，能否跳支舞，我有完美的舞步，你其实明明想跟我走，可为什么你还不理我。 I wanna kiss, I wanna dance, okay. 请不要假装给我个机会。 来我这边，为何你偏要躲我后面？我的热情对你 say hi， 可没聊几句你却对我说 bye bye。 通常我是那种万人迷，为何只有你不 follow me？ 你的矜持快要让我上瘾，必须追到你。 You drive me crazy。 Boom boom boom I love you。 在大荧幕大荧屏当中活跃的乔任梁，还心里默数等一个转机，诚心画上那个小烟熏，带着一脸的顽皮和皮笑，站在舞台上继续骄傲的唱歌，张扬霸气的转战到舞台上。可听到乔任梁唱歌了哈， Boom Boom Boom。 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后场的还有黑眼豆豆，张靓颖带来一首爱就爱，还有张学友的经典老歌吻别。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哦。那就继续期待广告之后再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

for your whole shot. I'm stuck in your head, love. Switch up. Can't get out, I won't worry, we're making me feel. Give it to me, me, I want it all, all. Know what I mean, your love is a dose of ecstasy. Switch up. Addicted, I can't get away from you. Afflicted, I need it, I miss it. Switch up. I want your loving right next to me. And I can't erase you out of my memory. 好玩的一首歌曲，来自 The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的这首 Just Can't Get Enough， 只是没办法满足，一首很可爱的表白歌曲，表达了在爱情当中横冲直撞，年轻就要爱，爱就要大胆说出来的这种态度哈。黑眼豆豆合唱团的歌曲让你听了就会上瘾的，而且还觉得挺有意思。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谁继续守候在这里，谢谢你们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张学友的吻别。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吻别是张学友的成名金曲，也是他的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当中诠释着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葛。张学友感染性很强的声音，像这种感受表现得丝丝入扣，淋漓尽致。又可以跟着他一起大合唱了哈，张学友吻别。 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